我赶紧让大家呢免费体验，因为这什么都好，就是成本太贵。所以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尽我所能的做一些事，让这生物疗法能从这医院走进千家万户。就像我们团队当年在巴马长寿村做研究时喊出的口号一样，这口号呢，就是把巴马带回家，让中国的老百姓都能健康长寿。 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口号呢？ 那其实也很简单呢，就是当我们走进当地人，了解巴马当地人的健康情况的时候，说实话，真是很让人羡慕。 嗯， 80岁、90岁的人上山干活种地，那都是很正常正常的。而且他们检查以后，身体的机能、血压、血糖、血脂啊，各项指标，甚至跟现在城里的年轻人真的有一比。 嗯， 而且很多百岁老人都是耳不聋、眼不花，最后呢，颐养天年，无疾而终。比如说，为了让大家在家里就能享受到巴马百魔洞高地磁的效果，我们就以7块磁石，采用磁单极技术，研发成了穿透性高达9到12公分的动磁核心技术。那么这种动磁能够干什么呢？能够直接修复细胞。同时研究的时候发现，这巴马的阳光因为有高磁场的影响，它含有一种特殊的被誉为生命之光的短波远红外线。所以在研发中，我们又把这种波长的远红外复制到了生物疗法上。那么大家在做的时候都感觉到会热吧？ 嗯， 啊，用过的朋友已经感受到了。那这个就是释放出来的巴马阳光当中的远红外线，它起到了非常好的消炎杀菌、消肿止痛的作用。然后周围啊，能产生高浓度负氧离子的空气，让每一个使用者都像是在天然的氧吧当中呼吸在了巴马的空气当中。所以呢，成功的模拟出了巴马长寿村当地的生活环境。那么经过这些年我们不懈的努力以及数以万计的临床验证，已经证明疗效快，对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这个就是它的最大的特点。 嗯， 那么然后这些年我们又不断的努力缩小再缩小，终于到了现在可以家用的大小。但是费用的问题，因为技术和成本的关系，这个一直很难压缩。所以呢，经济条件允许，我当然希望大家伙儿拿到家里去啊。 嗯， 我也希望呢，过一段时间生物疗法进入到各个三甲医院之后能走医保，那这样呢也能减轻大家伙儿的负担。 嗯，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大家一句话，就是有了病啊别耽搁，因为这个年头什么都可以耽搁，你就是治病它不能耽搁。你得想明白，病它只会越耽搁越重。那你说咱们都这个岁数了，为什么活呀？可能有的人说为了孩子啊，还为了孙子，为了给他们多攒点钱。那我想告诉我的老伙伴们，咱们这个岁数了就得为自个儿活了，让自个儿好好的，等你踏进医院的门了，那攒的钱不够住回院的， 你养的儿女们，他们有他们的家庭，他们也未必能全心全意地伺候你。生物疗法临床的时候，曾经诊治过一个男同志，年纪不能算大，才63岁。 嗯， 这位朋友52岁那年被查出来前列腺炎伴随增生，那年呢也正好赶上儿子呢刚处了一个女朋友，他自己呢把自己存的那点老本啊，加上老伴的丧葬费，全都用来给儿子垫首付了，啊，就是买房子。 嗯， 所以也没把自己的病啊当回事儿，自己琢磨着就是排尿的时候就不就费点劲儿吗？啊，有的时候尿等待呀，那大夫给开了药，也就拿着吃了。结果呢，这药刚开始吃挺好使，慢慢的他发现了自己没事啊总想上厕所，尤其是晚上至少得起来3回。所以说这个罪真是没少受。可老爷子就这样了，还一天天的惦记儿子那边。 为什么呀？ 因为这儿子的贷款还有20年呢。 哦， 每个月还款得2000多块啊，他儿子家每个月扣完保险就剩下3000多块。他就想让儿子过得好一点啊，他每个月呀都口挪肚攒的给儿子1000块钱，自个儿剩下的不到900块钱给自个儿呢做生活费。 嗯， 那冬天的取暖费都不舍得交。然后每天早上出去捡点瓶子，每天晚上呢帮饭店里的人呢穿穿肉，平时呢自个儿做点咸菜就饭吃，这药呢也是自个儿到药房买点消炎的药。他自己认为呀就这么维持着应该没啥大事儿。结果呢11年的时候，也就是他刚过60岁的时候，赶上自个儿老房子动迁呢，回迁房还得等个1-2年才能下来。他自己就想啊，要不我先上儿子那儿住去，毕竟老伴儿走得早，自个儿呢就这么一个孩子，再说了这房子的首付还是我给拿的呀，每个月我自个儿还给儿子1000块钱还贷款呢，对不对呀？ 嗯。 啊，要是自个儿租房子那也犯不上。他就琢磨着我住一段时间，也不常住，等这个回迁房下来了我就回去自己住。结果没想到住了也不到半年，儿媳妇先是受不了了。 怎么呢？ 哎，因为呀他身上有味儿。 哦， 啊，这个味儿打哪儿来呢？一个呢老人前列腺有问题，总是尿不尽，有尿滴力，所以身上总是有一股子尿味儿。啊，二一个呢，白天他不是出去捡瓶子吗？ 嗯， 那垃圾堆里的味儿多多少少就带家来了。所以呢儿媳妇这就不乐意了。而且不光儿媳妇不乐意，小孙子也不爱让爷爷抱。这儿媳妇因为这事儿啊没少跟儿子吵架，说家里味儿大，现在都不敢让同事们来家里串门。那虽然吵架都背着这个男同志，可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所以这老同志就特别上火。但上火也没用，一天洗澡的次数肯定是没有上厕所的次数多呀。 嗯， 再说了你洗澡洗多了那还费水。这个回迁房呢一时半会儿又下不来，所以呢他这一上火这病啊就更严重了。 哦， 他就发现自己啊这前列腺这个地儿吧不仅仅是有点疼了，而且站在厕所里10分钟都尿不出来，尿即使出来了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是往下淌。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出现了轻度的尿床的问题了。 哦， 得不到1星期，这阳台上挂的都是男同志的内衣秋裤以及床单。那不用说了，儿媳妇就更不乐意了。 那这男同志觉得总这么下去的不是回事儿啊，那就上医院查一查吧。一查，大夫告诉他，你这个前列腺呢已经有高低不平的结节了，建议手术，不然的话有恶化的可能。 那这位男同志不是天天都在吃消炎药吗？怎么还越来越严重呢？ 哎，这个道理呢其实很简单。 嗯， 这个男同志的前列腺的外头，它有一层前列腺的屏障，而这个药物是很难穿透这层前列腺的屏障的。 哦， 所以他这个药吃了一大把，往往最后没起到什么作用。后来通过推荐呢，来做这个临床。来了之后，他把他的事儿跟我一讲，一边说，一边自个儿就摇头。我听了也挺心酸的。 嗯， 咱们都说啊，我们这些都是老人了，养儿防老啊，对不对？虽然没到给自个儿撵出来，但是住儿子家，你天天给你气受，谁也受不了啊。 嗯， 我说这样吧，没到给自个儿撵出来，但是住儿子家，你天天给你气受，谁也受不了啊。 嗯， 我说这样吧，我相信你前前后后药也吃得不老少了，所以这回呢，你就用这生物疗法。 嗯， 我让他直接坐在主机上，然后把两个电极片呢放在肚脐两侧的水道穴上。十分钟的时候，他跟我说，明显的是下腹部特别舒服 哦， 哎，热乎，感觉有电流一下一下的往下拱。我问他，我说你那儿还疼不疼了？他说好像好点了。我说行，以后每天来就行了。结果过了大约20多分钟，这个男同志又敲门回来了。 嗯， 我说怎么了？他说，大夫，跟你汇报一个好消息，我刚才出去上厕所了，不瞒您说，好几年了没尿过这么痛快的。我合计来合计去呀，我还是回来跟您说一声吧。我说行啊，这不是好事吗？以后天天过来吧。那么一段时间之后，这位男同志就跟我讲，他说，大夫啊，我现在晚上起夜少了，就起一次了。 哦， 再一段时间呢，他就跟我讲，我现在不拉拉尿了，啊，滴滴答答没有了。 嗯， 而且晚上最多就起一次，而且再也没有尿过裤子。从此就这样继续。我跟他说，我说你那个去查一查吧，做 CT 检查一下，一检查原本增生的前列腺明显的复原，而且原来查出来的结节也看不着了。 这见效还真快呀。 当然了，这个前列腺疾病又不是难治的疾病，关键难在哪儿呢？以前呢，难就难在这个前列腺的屏障上。 嗯， 而增生肥大结节或者囊肿息肉，说白了就是病灶部位的细胞分裂出现了异常。原本呢，这个一个人成年以后，细胞的代谢是生一个死一个，这样维持一个平衡。那分裂异常之后，死一个分裂出来两个甚至更多，那最后这些多余的细胞长在一起就像是一串葡萄，就会形成增生，然后是肥大，然后会形成结节呀、息肉啊、囊肿啊，最后呢越长越大，形成恶变。 嗯， 那生物疗法生成了高地磁场，能直接越过前列腺的屏障，直接修复前列腺它那些个病变的细胞。 嗯， 同时呢，释放的短波远红外线还能很好的消炎消肿，让增生和肥大的情况呢逐渐的减轻甚至是消失。那增生肥大没有了，这个尿路梗阻的问题就必然的就得到了解决。那这些个排尿困难呢、尿频呢、尿失禁啊等等症状自然它就得到了缓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临床批准的范围就包括这个 前列腺的问题了。 嗯， 其实呢，不仅仅是增生才有用，像这个结节呀、息肉啊、囊肿啊，乃至一些不好的病，说白了，那都是细胞的分裂最先异常的。所以只要让细胞的代谢逐渐的正常，那这些结节、息肉、肉疙瘩，它就会逐渐的软化、缩小，最后呢化为乌有。 嗯， 这也是为什么在巴马长寿村每年都会有很多身上长不好东西的患者到那儿去定居。他们有很多人呢，都是在巴马生活了好几年了，天天的晒着巴马的太阳，天天呢去百魔洞躺一下午，呼吸着巴马负氧离子的空气，慢慢的这些东西啊就都没了。 嗯， 他就是成功复制了巴马的高地磁，能释放巴马阳光中的远红外，能释放巴马空气中的负氧离子，所以对这样的病也是效果显著。就比如说在临床上一些长息肉的患者啊，有这种病的朋友做了之后，息肉呢就会明显的缩小。 嗯， 我记得有一位女患者60岁，患有乳腺囊肿差不多10年了，总是这个乳腺胀疼，不去说她还总有分泌物啊，也吃了不少的药也没见好。12年的时候呢，这个医院检查出来啊，像是有恶化的迹象了，所以呢就做了手术切除了。 哦， 白细胞呢2000多啊，低到不能再低了。那当时他这个情况，我除了给他用上生物疗法以外，还把生物制剂给他用上了啊，因为不用不行啊。 嗯， 这个人的身子骨太虚了，手腕啊就剩下2个手指头那么宽了，你说他瘦成什么样了？ 哦， 你不给他体内的正常的细胞补充能量，可能这个病还没治好呢，人就先没了。那第一次他自己感觉到胸口不憋了，喘气有劲儿了。 嗯， 之后胃口好很多，那么一段时间之后自个儿上楼下楼不用人扶了，那这患者这也是就有信心了。 嗯， 那就一直坚持，谁也没想到他去做了一个活检，发现转阴了。 转阴了 啊！哎，那个时候给他乐的简直是，当时这个消息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为他高兴啊。 嗯， 我们在给这类病人做临床的时候，不是说都能好，但是你像有一些确实晚期已经转移的，尤其是生物制剂，确实它能至少减轻病人的痛苦啊。 嗯，那徐主任，为什么这类像危重病症，您在使用生物疗法的同时还会搭配上生物制剂？ 这个很简单啊，生物疗法它是外在修复细胞的， 嗯， 同时呢让细胞的代谢恢复正常，而生物制剂是内在给细胞补充能量的。因为这个讲究的是一口药三颗参，采用的是低温萃取蒸馏技术，以三颗带须的全参在45度以下的低温萃取，进而呢生成了高活性的三萜物质。那这种三萜物质能够在咱们的胃液内形成给细胞补充能量的生物调节素，给人体的免疫细胞它源源不断的补充能量。 嗯， 可能有朋友对免疫细胞不是特别明白，说免疫细胞是干什么的呀？我跟大伙儿说，是专门对付坏细胞的啊。你比如吞噬细胞就是免疫细胞，所以呀，这个好细胞有了能量了，自然它就能够排挤异常的细胞。不仅仅是我们增强了体质，更加是大大的缩短了疗程。 嗯，看来两个生物疗法如果搭配在一起，还真是 应了那句话叫天作之合哈。 没错没错，曾经有一位北京的那个的哥啊，这位的哥呀，他是那个胃息肉， 嗯 啊，这他职业病了，有一顿没一顿的整出来这个病，又合并了胃出血。他来的时候那两个眼眶子都凹进去了， 哦， 整个人都瘦完了，全靠营养针跟那儿维持。他爱人推他来的时候刚说两句话就开始哭啊， 嗯， 说让他吃东西也不吃，治了三个月把汽车也卖了，原本想卖房子的，可是他先生不让，说别浪费钱了，别闹个人财两空。这是什么呢？就是患者自个儿熬不住了，他看不到希望了，所以不让卖房子。 嗯， 最后呢来我们这儿，两个配合着一起用，用上之后做完以后他感觉到饿了， 哦， 自个儿就想吃东西了，给他熬了小米粥，喝了整整一碗。 嗯， 这当时给他爱人乐的眼泪都乐出来了，这叫什么呢？这叫能看到亮了， 有希望， 有希望了。那么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患者的肚子比过去软很多， 嗯， 从此就这样继续肚子肿胀的那个问题没有了， 哦， 每天都能吃点半流食，就是粥啊，稠一点的粥啊，啊，还有呢烂面条啊，也能吃大半碗了， 嗯， 前后这个人配合使用病好了， 哦， 人胖了， 真是太了不起了。 所以啊，不是咱们说咋样就咋样，这么多的这个临床的病例跟那儿摆着呢，还有这次医博会也是肯定。 嗯， 我一会儿就要去赶飞机飞往瑞典。 哦，那徐主任在这儿啊，我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祝福，希望呢您能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惊喜好吗？ 但愿吧，咱们说呀，凡事不强求啊。 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稍作休息。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了。 徐教授啊，肝肠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中医讲学人徐桂英徐主任。徐主任，现在啊，这个肾病的种类呢也有很多。徐主任，您看啊，像这个肾炎、肾衰竭的，那您今天可不可以从中医的角度教大家去辨证这个肾病呢？ 可以呀、 啊。嗯， 肾病有很多种啊。 哦。 现在西医上能诊断出的常见的肾病， 嗯， 有慢性的肾小球肾炎，糖尿病的肾病，急性肾衰竭。 嗯，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好吗？ 好、 嗯、 我们先来说说慢性肾小球肾炎。 嗯， 这是西医的说法。 哦， 这类患者呢大多呢是乏力、头疼、浮肿、贫血、食欲减退、失眠、内分泌紊乱等等症状。 嗯， 而且呢血压升高，这些个现状呢大多呢会持续性的存在。 嗯， 还有患者的尿量呢会有所变化。 哦， 尿量呢会变少，全身呢会浮肿，肾炎较严重的患者呢尿量是增多的。 嗯， 而且还伴有夜尿多，浮肿不明显，甚至出现脱水的现象。 哦， 那么对于慢性肾小球肾炎的治疗，西医主要呢是通过药物对蛋白尿、血尿以及水肿、高血压等症状呢进行控制。 嗯， 一般会采用抗凝药物以及糖皮质激素等等一些药物 进行治疗。 嗯， 那么由于传统治疗呢治标不治本，所以呢绝大多数的肾病患者会出现控制住了然后再复发、 哦、 复发了然后再控制的反复的过程。 嗯， 那么最终呢就导致慢性肾功能不全。 哦， 那么这个病在我们中医上认为呢，这个病机总属本虚标实之症。 嗯， 临床辨证呢多从这个虚实两端着手，患者呢可以服用固本扶邪汤。 嗯， 那么第二个常见的肾病呢就是我刚才说的糖尿病的肾病。 哦， 糖尿病的肾病主要的原因就是肾精亏损，然后呢燥热内生。那么随着病程的延长，由这个阴虚燥热向阴阳两虚以及水湿逆毒内流朝这个方向呢发展。 嗯， 接下来呢就引起气血的病变，经络的淤堵，再进一步呢就损害咱们的五脏，尤其是肺脾肾三脏。 哦， 其中呢就以肾脏为主，所以确诊糖尿病肾病以后要及时的应用活血化瘀通肾络的药物进行治疗，但是呢是要三分毒。 嗯， 肾功能已经受损了，如果再有药物的侵害就会使这个病情加重。 嗯，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急性的肾衰竭。中医上认为呢急性肾衰竭是肾血流动力学的改变。 哦， 肾缺血了还有淤血了就导致肾小管堵塞坏死，使这个肾小球滤过停止，湿浊淤阻在经络，阻滞了人体内的精气的正常的输送，严重的呢它就侵害了我们五脏六腑而引起的这种急症。那么说到这儿也提醒大伙儿，如若此症必须到正规的肾脏病的医院紧急的救治。 嗯， 稍有延误将危及到生命。 哦，其实啊能不能治好病辨证呢是一个关键，所以啊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察自己身体的变化，我们一旦发现异常就一定要及时的进行就医。好，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也祝愿您啊能够一切顺利。那也请徐主任呢先稍作休息，稍后记一个关键。所以啊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察自己身体的变化，我们一旦发现异常就一定要及时的进行就医。好，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也祝愿您啊能够一切顺利。那也请徐主任呢先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重要通知，重要通知，近期在远日因生产制作原因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名，以病情轻重情况进行优先考虑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啊，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请讲。 我呢， 嗯 嗯，主要的是那个我胃有毛病， 啊，胃有毛病， 萎缩性胃炎， 嗯， 肠化生， 啊，肠化生， 还有、 嗯、 还有那个息肉， 嗯， 啊，嗯，我现在也做了你那个那个巴马那个， 嗯， 一共才做了3次， 啊。 做了3次呢，在这3次当中我做了一个抱着，是那个主机是抱在胃上 啊，主机抱在胃上， 那两个电机是贴在那个内关穴上， 嗯嗯， 啊，那个 我那心脏过去有那个早搏，我做的觉着反正是好转，另外呢我主要是这个胃，我胃呢肚子上还有块包块，在肚脐呢有包块，那个包块呢我在几个医院都检查了，做胃镜也没做出毛病来，那个做 B 超也没做出毛病来，啊，都说着那个没听见，做 B 超是没听见什么回声，但是实实在在的就有那么块包块，所以我想问问你，那个包块是怎么个事儿？我好治吗？那个， 首先我得跟你讲一下肚子上的包块。那么肚子上包括它有很多情况，比如说有一块宿便它没有出去在那儿，就是很多很多年的宿便，还有一种情况它就是一种气，它就是一种气，气在里头，对，它拱来拱去拱来拱去，它就老在那一段啊，不管你吃东西你排便还是怎么样的这个情况下，它就是在那个地方，它就是有点气，它也是有一个包块。你现在如果说查不出来，我这还真没法开药。你说我们中医开药，它是四诊望闻问切，对不对？所以您这个情况呢，咱们说这个生物疗法对那些有的时候确诊不了的病症，因为它不会伤肝不会伤肾，对不对？它对那些确诊不了的病症它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好的。 这个它对咱们这个身体上多种病症的啊，它释放出这个脉冲已经感觉过了，是吧？滋啊滋啊，这种脉冲，这个脉冲可以瓦解掉血管当中的垃圾，恢复血液的循环。所以老年人呢往往都动脉硬化，供血供氧供不上，我们说这个早搏就是心肌缺血缺氧啊，供血供氧供不上，你供血供氧供得上了，也不憋也不闷也不蹦蹦跳了，那这个病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呀？啊，还有呢，咱们说的那个地磁场啊，咱们说的这个地磁场，它呢能够修复咱们的细胞，也就是说，你这个主机你抱到哪儿，它针对哪儿的细胞它进行修复。 好的， 好了，那我就先说到这儿，好吗？ 好嘞，好嘞，谢谢您，徐主任。 没事没事，祝您早日康复啊。 谢谢，也祝您身体健康。 哎，好嘞，好，再见。 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那么现在在全国很多朋友啊都在接受体验，那么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感受。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 哎，你好叔叔，欢迎您。您来自哪个城市啊？ 我是山东泰安。 啊，山东泰安的。叔叔多大年纪啦？ 我今年69。 啊，69岁啦。那接下来呀，叔叔，咱们就把您做了这几次之后的效果和反应跟徐主任来分享一下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你好啊。什么病啊？ 我主要是血糖啊比较高。 血糖高多少啊？ 哎，血糖产前呢在4.5和11左右。 啊，是高。这个糖尿病得了多少年了？ 我这个糖尿病啊大约有5年左右了吧。 5年左右了啊。 哎，5年左右了。 您现在做是针对这个糖尿病吗？ 对，我重点是针对这个糖尿病。 那你做下来什么情况呢？ 我在做了这个我到了这个诊所里啊查了查血糖。 啊， 产前呢大概到了不到8，反正7.5左右了，到了 7.5。 7.5。 那你之前是多少？做之前？ 之前是4点多。 10.5。做下来是7点几。不错不错啊。 我又做了，又隔了两天又查了一次血糖，又到了那个六点多了 啊，要慢慢的六点多了。 哎、 啊、 我前天做了一次 啊， 感觉都保持在 6.1 以内了。 六点一以内，那这个是已经正常了，是不是？ 感到我感到很幸运啊， 很幸运是吧？啊， 碰到这个 啊， 我感到很幸运啊。我想再请教一下，是不是？ 您说啊， 一个这个如果三肾阴 啊， 像我这个血糖 啊 偏高，现在稳定，下一步能不能用啊？ 可以，可以。 啊，我在这个点， 啊、 我在这个广播里 啊， 我听到你经常讲，有时候讲到 这个呢，是一个生物制剂，是生物疗法当中、 哦、 我们今年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成果。 哦、 你用的是外在修复细胞的，那么 对， 生物制剂它是内在的补充细胞的能量的，那 对 我们的慢病、大病两者配合起来一起用。它的效果非常突出，啊， 对对对， 啊，像您呢，这个估计啊，连续用上，您这个血糖的问题，基本上可以了，啊， 哦， 连续配合使用啊， 嗯， 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个血糖的问题，基本上可以了，啊， 哦， 连续配合使用啊， 嗯， 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好吗？ 我另外啊，我还有个衷心的感谢啊，一个是衷心感谢徐主任啊，对你呢我是衷心感谢，哎，衷心感谢，感谢你呢，这个对咱这个病人啊如亲人，感谢你呢这个热心，这个对病人呢有爱心。因为我也是编了个顺口溜 啊，顺口溜， 这个 您说我听， 顺口溜， 嗯， 我刚才想了想，百年历史创辉煌，病友心里乐滋滋，来了以后都很高兴，哎，医务人员热心周到，百问不烦，百问不厌， 嗯， 积极配合把病医，身体健康奔小康， 嗯， 再创新辉煌美名扬 啊，说的太好了、我代表我们感谢您啊， 最后呢衷心感谢 啊 全体工作人员 啊， 哎，全体医务人员， 好啊，好，谢谢，时间关系我不跟您多聊了好吗？ 好了，祝你健康长寿啊， 哎，大家都健康、都长寿， 好， 再见， 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那么现在在全国很多朋友啊都在接受体验，那么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感受。这位朋友您好。 你好，我是郑州被受益者。 哎，你好阿姨，欢迎您。您多大年纪了？ 今年62岁了。 啊，您是受益者。阿姨啊，今天呢也是非常荣幸啊，徐主任现在就在我身边，我能听出来你也很激动啊，想把这个效果和反应来跟徐主任分享一下是吗？ 是的，高兴得很。 阿姨别激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徐主任一起来分享一下。 这位朋友你好，我徐桂英。 哎，徐大姐你好。 哎，你好。 谢谢你的这一个发明 啊、 我非常的认可， 非常认可。 我拖了3天，我就订了2台。 为什么呀？ 我对这个爸妈的高磁 啊、 空气红外线 啊， 对这个非常认可。 做 了后效果非常明显。 啊、 我在这里10%、100%谢谢。 哎呀， 大姐， 接受接受，为什么呢？你觉得认可了，你谢谢我，我接受啊。 我是7月16号，就这今年7月16号 啊。 在这个我是脑病，人家都说我耳病、 啊、 我说我不是脑，我不是耳病、 啊、 我脑病，我的检查报告单上写的就是、 啊、 脑鞘白质脱鞘症。 脑壳 就是整 个 就是 脱壳、 就是头脑就是像咱这颤叫一声，颤叫声昼夜不停的叫，睡不着觉，失眠。再有就是颈椎脊髓，这都是年轻劳累出了问题。但我在做了，我在就是说失眠之中听到你这我就写了一个号码。这第一天早起我就开始打打电话来报名了。报了名就是沿途的给我安排时间我就来做了。我从我家到这里来都一个小时，来回得两三个小时的路程。 那么远， 但是我也坚持着做 啊，坚持做。 对，我的效果我跟你说，就是这个颈椎，很明显的手就不麻了，太仰脸的时候，胳膊就、手指就不麻了。就这么效。 就这么有效。 失眠就是这脑鸣睡不着嘛。都能睡四个小时，咱有啥讲啥。就是你讲那人家说是排毒啊，大便排毒又这那，因为说我跟你说徐大姐，我没有吃过任何药，我连一个感冒片都没吃过，我没有排这个药毒的症状，就是我排的就是说嘞，跟人全是油状的东西，还有点小黑点的东西， 油状的东西 排掉了，我体重已经减轻了四斤。我们体验这个效果就很不错了。 我们 要坚持，徐大姐，我跟你说。因为是做原先的时候我在外边还是做生意嘞。巴马我也去过。 什么去过？ 巴马。 你到巴马去过？ 所以说我在认可这个东西嘞。 所以你认可。 那个白毛洞啊。 白毛洞去了没有？ 去了，白毛洞、海洋河都去了。 你上那喝水去没有？ 那个养生饭都吃过。 养生饭都吃过。你上那儿去了以后，你会觉得什么地方有改变呢？ 就是白毛洞走到那里旅游，我给家里我跟你讲 啊， 我是腿都抬不起来 啊， 我到那都非常轻松。我说是不是我买这个足力健鞋好啊？ 啊， 实际上是人家巴马的磁好。 哦，是，不是你那个鞋好，是那个巴马的磁好。你现在怪不得你认可了，远红外线也在里头，地磁也在里头，是不是？ 因为我一直不嫌烦嘞。人家跑一天说累了，我没有发累的感觉。 那本来腿脚不好，你上百魔洞去走走，你就觉得腿脚好，所以你相信了。 我跟你 对不对？ 可是人家拉开了转圈，我都转不成。 是啊，省得你再往百魔洞里去钻了呀，那还得花钱呢去钻。 那还好些钱呢， 是不是？ 对对对， 我现在这个生物疗法，看一看，你不用去巴马了，你抱回家就成了，对不对？ 是，是。 好了，我跟你也不多说了，你这个。对我讲的生物疗法，它的功能、它的效果，以及我讲到的生物制剂啊，相关的这些情况你都了解了，我就不多说了。咱们就留一些时间给其他的朋友，好不好？ 好。 好。 等我做好了，我给你报销，大姐。 行。好，再见。 谢谢啊。 再见。 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 ,400-108-1661,400-108-1661。那么现在在全国很多朋友啊都在接受体验，那么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感受。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 哎，你好，阿姨，欢迎您。您多大年纪啦？ 我62了。 62岁，您已经做了吗？ 做了10次了。 做了10次了。那阿姨今天啊，那接下来啊，就把这10次之后的效果和反应来跟徐主任分享一下，好吗？ 好。 这位朋友你好。 喂、哎，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 徐大姐呀，激动，非常荣幸，感谢你在为我们老百姓在奔波健康奔波了，在这里非常感谢你啊！ 不用谢，不用谢，应该的啊！ 那在这做了10次，原来我的病情是那个失眠 啊， 整天一天晚上就睡3个小时，还有尿频，一天最多的时候晚上就能出来7-8次。 7-8次，那你别 睡 觉了。 就是因为口干，那个总做的咳，一会儿喝点水，就光说睡不着觉，光说起来你接受。还有那个腿疼， 腿疼， 加上空调，那个腿疼， 我都睡不着觉，就是晚上十二点的时候听你的广播。 嗯， 哎呀，我听着你可想听你说话，说话可好听。 谢谢谢谢， 可温柔可善良。 嗯，那你这次你主要针对哪方面的病症呢？ 哎呀，我就是听你说着积极吃，我说得来体验体验。 啊， 我就报名了。哎呀，报名就等了好几天才轮到我。 啊，人太多了，没办法。嗯， 就是失眠有改善。 嗯， 失眠有改善。 嗯， 一天就是一晚上就是睡了三个小时多了。三四个小时，现在就是能睡六个小时。 现在能睡六个小时 了。 啊，到床就能睡，那真的是挺好。 不是，现在都听不着你广播，因为我 睡着了， 就睡着了。 睡着了，听不着广播了。 听不听你了？ 那 一天睡不着，光听你广播了。 那你这个上厕所呢？现在几次啊？ 现在四次。 现在还有四次，嗯，现在还有 四 次， 嗯 嗯。嗯， 现在四次就是好的多了，好了一半，但是就是尿不定。嗯，还是 尿 不定。 你是不是有 尿 路感染呢？ 啊，尿不定。 我说你是不是尿路感染呢？ 就是。 啊， 我化验单上就是说有尿路感染。 啊， 我吃中药吃西药不行。 啊，中药西药不行，那就说明尿路感染这有炎症啊，对不对？有炎症啊。 啊， 您的这个病啊，咱释放的这个远红外，它本身的作用就是消炎杀菌的啊。然后你专门针对你这个尿路感染，如果坐在那儿，那么炎症消了，细菌杀死了，尿频的问题就能彻底解决。一般情况下，晚上一到两次是正常的。三次，三次就不正常了啊。这个效果呢，是不伤肝不伤肾的这个基础上，就把这个病解决了。 好多病都好了，你看多好。 是啊，你啊， 就是 嗯， 所以我也非常想要一台这。 要一台你就定 啊。啊， 如果来了你没有定，那就没你的。 好好好，那能配上你那个喝不能？啊， 针对我们一体多病的，或者是中老年人，或者是有一些疾病久治不愈的，那这个它是解决细胞的能量。人衰老了，脏腑的细胞都衰老了，咱就容易得病。细胞补充能量了，你外在的修复细胞一内一外，你的病好的就更快。如果现在你每天做之前你喝上一小瓶生物制剂，你配合着一起做，你的尿频的问题就解决了，晚上你就不用这么起夜了。 那么快。 对， 啊， 正常情况下如果说你两个都喜欢都用上一内一外的话啊。 好好好好，那我再给你建设回答点。那就我老公嘛，他就是肺沉肺啊，沉肺这能用着治不能？ 职业病啊。 职业病。 他这个职业病是吧，能用。你呼吸系统是不是跟你的肺有关呢？ 你用上以后它会把那个痰咳出来，那个痰一咳就痰出去了，一口一口的就咳出去，那咳出去以后它的这个肺它的这个功能就开始恢复，它就不会那么憋了啊，它的呼吸就好得多了。你如果说你能拿到的话，你可以让它好好的享受这个呼吸了。 张 行。 哎呀， 还有什么？ 非常感谢啊。 不用谢不用谢，大家用得好，病好了那就行了，我就特别高兴。 哎呀，真是非常感谢你。哎呀，今天真的非常荣幸啊。谢谢你啊。 不用谢不用谢，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张那再见。 哎，好，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重要通知，重要通知，近期在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开展免费体验以来，广大患者朋友都感受到了这一健康的方式，但很多患者朋友强烈提出能否以购买的方式将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带回家，更方便长期使用。经总部认真研究决定，从即日起，经济条件允许的或不方便去医院做辅助治疗的朋友，可以通过拨打电话进行定制。因生产制作原因，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名。